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和收看今個禮拜的浩浩雙雙，我是節目主持人李偉才。跟我一起主持節目就有 Jeffy 和 Thomas。 Hello. 今天我們這個講題其實我想講了很久了、不過你知道我很貪心，又想講這樣又想講那樣，講一講一下就要排隊的、排了很久就知道是不行了。今次一定要講這個題目、就是容易讀錯的英文字、很有趣了、我經常都這樣說半講笑，正如我做、一個所謂作者，好像寫文都是、無論你寫文也好好、你吟詩作對、寫音樂、或者拍電影都好，最好玩的一樣東西就是周星馳在《食神》裡面說過一句，就是你估我 不到， 不到，那樣才好玩嘛，是吧？即是好玩，一早被你估完，其實最悶的戲就是什麼？開場已經 估到曬， 估到結局，哇！嗰啲戲真係，即係冇你投資幾多都冇用嘅，幾多最勁嘅 CG 啊、3D 都冇用啊，係嘛？即係原來開場已經知結局嘅咁，所以咧，咁我又唔係，我只不過即係話咧，我每個禮拜嗰啲題目咧，咁你梗係估我唔到啦。點解咧？因為我自己都估唔到，我成日都係臨尾先決定咁樣咧。但係咧，又係我個老毛病啦。咁啊，未開始之前咧，都有幾樣嘢咧就要補充下嘅。咁有一樣就唔係咩補充，就係呼籲啦，就係話。明日我哋都安排咗都好幾個禮拜㗎啦，就係、5月30日星期六嘅下晝1:30，就係喺呢度嚇，我哋而家喺呢一個直播室啦嚇，就係、太古嘅仁孚工業大廈迷米香港嘅總部嚇，即係七樓啊嚇，喺呢個大廈七樓咧就會舉行《資本的衝動》嘅讀書會嚇，咁啊我都有諗過啦，呢、即係幾多人嚟我未知啦嚇，希望都爆滿啦嚇。我以前喺依度主持過呢啲咁樣嘅叫公開論壇咧，都係兩次啫，今次第三次。第一次咧都好早啦，就係我主持豪商之後冇幾耐咧，就係講從宇宙觀到人生觀。咁、第二次咧就隔咗好耐下嘅，就可能都係都年幾或者兩年未夠啦，就係、講本土運動之我見啊，記唔記得啊 ？Jeffy 嗰次啊，哇！你一開腔啊，嚇親好多人啊，哇！原來阿 Jeffy 好激嘅嗰樣， 係啊，呢啲嘢講起就 好啦。咁但係咧，今次係第三次啊，就係資本的衝動啦。咁啊，但係其實我喺度諗就話，可能咧我應該都係主持人咧，嘉賓講者啦，就應該有四個咁啊，包括咩咧？第一個就 Jeffy 啦，第二個就 Thomas 啦，第三個咧就係。兩個 Michael， 一個咧就係《經濟日報》出版社嘅一個編輯，就係我反轉經濟學同埋資本的衝動兩本書都係佢編嘅，就是、Michael Chan， 但係佢本身咧係 major econ 嘅，所以有意思啊咁、樣咧，第二個咧就係、Michael Lai 咧，亦都係我一個好朋友嚇、或者係我個半個 mentee 咁樣樣啦。咁佢咧犀利啦，喺過去即係唔夠半年嘅時間咧，佢就好我就將我成本資本的衝動啊。就譯咗做英文，係咁而家咧就應該會出一個係電子版嘅喺網上嘅英文版、啊咁佢亦都會出席嘅，兩個 Michael 都會出席，咁、可能咧就聽下大家嘅意見，其實有趣㗎，因為佢好似 Michael Lai 咁咧，我最先認識佢同佢傾開呢啲問題幾年前咧，其實佢都係一個好典型嘅香港嘅年輕人啦，係非常咁支持所謂自由經濟嘅、即係市場經濟嘅，咁佢對我當時好多言論咧，其實係好有抗拒嘅，亦都唔係好信服嘅。但係而家咧，佢反而就即係，即係佢梗係睇得好仔細啦，本書啦，咁亦都好中意啦，咁佢就譯咗做英文咁嚇，咁啊希望咧就聽日咧喺個公開論壇度咧，係大家咧有啲火花。好啦，跟住咁第二樣嘢好快就想講講嘅咧，其實我啱啱都忍唔住寫一篇短文，就擺咗上我 Facebook 嘅，亦都喺好多嘅嗰啲網上平台都擺咗噶啦嚇，即係例如立場新聞啊。Pantoy 啊平台啊嚇，獨立媒體都有擺咗啦，就係叫做安老服務中的啊房中嘅大象，就係英文所謂 elephant in the room 啦。因為咧，即係最近大家知道啦，就係嗰個咩話咩護老院啊，劍橋啊，劍橋護老院啊嘛嚇，嗰個真係令人非常之髮指嘅嚇，即係將啲老人家可以喺個天台嚇，即係露天喺度咧，要佢哋除曬啲衫喺度等，然後咧就擁入去沖涼，咁樣咧就引起好多社會關注啦嚇，亦都好多個批評啦。咁但係我即係睇咗咁多嗰啲媒體入面嘅評論啦，或者係啲好多。聽眾打上電台啊，嗰啲封煙嗰啲咁樣嘅談論呢件事咧，我非常非常之詫異，就竟然咧，佢哋竟然冇人冇一個人咧，就係講房入面嗰只大笨象，就係最重要最明顯嗰樣嘢啦，係冇人講嘅喎，就係話 安老服務這個是牽涉到社會整體，還有作為人在走到最後一個階段的所有人的一種基本的福祉和一個尊嚴的一樣東西，為什麼會是私營的呢？ 咁香港政府都搞 MPF 啦， 系啦，冇错啦，呢个退休保障啦，系嘛？当然我知道，其实啊，香港政府系有一啲咧，叫做半公营嘅安老服务嘅，吓，但系嗰啲咧，哇，排队咧，好多根本就系排到死， 要识人， 真系排到死， 识识完嗰啲搞得几好，系嘛？要识人， 系啦，咁样咧，即系嗰啲就搞得好好多嘅。嗱，呢个就好明显啦，因为我哋成日听嗰啲所谓自由经济至上论嗰啲咧，就话喺市场咧就系最好嘅，就系效率最高啦，各种嘅资源分配嘅最优化啦，吓，亦都系最聪明啦，咁有竞争啊，有进步啊，诸如此类啊，好漂亮噶，系嘛？咁但系你而家有眼睇噶嘛？你教科书入面嘅嗰啲主流嘅经济学嘅论述，同埋现实世界赤裸裸嘅事实，就系一个形成一个咁强烈嘅对比啊！即系用阿大陆嗰啲共产党嘅用语，就系一个即系巨大嘅落差吓。虽然有时好憎咧，但系有时都用下啦吓。即系咁啊，咁啊呢个巨大落差，你好明显噶嘛？但系你啲人都系死硬派。就係、是、話，因為你一講到話，呢樣嘢係咪應該公營嘅？公營即係政府啦，政府啦，就係、是、你係咪講緊即係唔愛大市場小政府？你係要小市場大政府咁，即係社會主義，即係共產主義咁啊！即係誒唔好講啦，係即係想講粗口咁就係。咁但係有好多人就係咁噶啦嘛，係嘛？咁呢個咧其實就俾人洗咗腦，即係喺我眼中嚟講，我就俾人洗咗腦啊！即係啲人喺香港俾人洗腦洗得好緊要嘅，即係呢種咧就係、是、即係市場至上論。其實好多時候我睇到噶，好多公眾討論入面啊。上電視台啊，咁樣講啦，差唔多佢一個殺手鐧咧，就話：喂，你呢個講法違反市場規律喎、或者你係有違呢個自由經濟喎、哇，差唔多咧就唔使講噶啦，之後落去，即係嗰個就自動認輸噶啦。嗱，其實呢個好荒謬嘅，係嘛？好啦，咁但係咧，因為時間關係。我又唔繼續講，因為講又可以講幾個鐘啦。其實以前都講過㗎啦，記唔記得啊 ，Jeffy？ 我哋咪記得有一兩個禮拜講私有化嘅，嚇 privatisation 呢樣嘢嘅。咁所以又唔重複。咁大家咧可以上我 Facebook 就睇睇嚇我最新嘅篇文啦。咁但係第三樣咧，呢樣仲搞笑就係、是、已經係第四個禮拜，即係但係我都仲原來咧係有啲日本嘅解讀啦，可以咁講啦，係要補充下嚇，補充下咁啊。我想補充的呢有關最近特別是日元呢就貶值大家知道啦係嘛咁引發起又更加多人話去日本旅遊呢、這個熱潮咁、大家知道我都前嗰排都去咗福岡嚟啦係嘛咁好多人呢其實呢我去福岡嗰集朋友呢、有啲已經去咗第二次啦、去完福岡返嚟又去 第二次即今年度第二次、 今年度已經第二次啦、可能佢仲打算去第三第四次咁樣咁但其實我太太亦都好知道嘅佢亦都喺我朋友面前講過下不過即係佢講過啦唔會話真係好高調咁啦因為佢好麻煩我老公佢唔鍾意去日本嘅佢好抗拒嘅咁其實呢咁佢講嘅梗係都好大程度上係事實啦，佢唔係冤枉我啦即係我老婆梗係知我啦知我者莫若我妻啊。咁但係點解咧？咁你話我係好固執都好啦咁我亦都係大中華交啦，大家知道啦即係網上大家都封咗我做大中華左交添啦，係嘛？咁我咧係確實咧，即係對日本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即係佢嗰個咁樣嘅死都唔肯正式道歉呢樣嘢咧，係好有意見。當然亦都係甘心做美帝嘅附庸啦咁呢個講過啦咁其實大家知道日元貶值咧。是完完全全咧，係美國首肯佢先可以咁做。大家記唔記得2008金融海嘯到而家咧，已經足足七年啦，就嚟七年。咁但係美國好快脆，佢係帶頭啦，就係佢要量化寬鬆啊嘛。其實即係印銀紙救市啦，係嘛 ？QE1、QE2 啊，嚇 QE 無限。咁但係咧，其他嗰啲温家寶當時40,000亿人民幣救市，其實都係印銀紙啫嘛。咁跟住咧，即係其所有歐洲國家咧，即係佢可以的話咧，佢都盡量跟隨，都係用啲招嘅啫，根本就。但歐盟入面嘅小國就梗係冇可能啦，比如希臘啊、嗰啲葡萄牙啊、西班牙嗰啲，咪要破產咯，係嘛？即係冇得印銀紙就破產啦。好啦，咁但係日本其實日本受到嘅衝擊係一模一樣咁嚴重啊，嚇！但係一路以嚟，你有冇聽過話佢有咩量化寬鬆咧？冇，直到差唔多都係兩年前左右先嘛。咁啊，安倍再上台。就提出嗰個所謂安倍經濟學，咁開頭我都好咩喎，有即係好奇啊！我就嚇咩叫安倍經濟學先嚇，咁究竟有咩嘅啊符 fit 咧，有乜把炮咧？後嚟先知原來佢最重中之重咧，呢個所謂安倍經濟學咧，就係超大規模嘅量化寬鬆，而呢樣嘢好明顯咧，即係你 即係打句問句，我都幾肯定㗎啦，就係話係美國首肯佢先至可以咁做，即係之前就係美國勒住佢，就唔俾日本嚟去用印銀紙嚟救市，其實即係讓日元大幅貶值，係嘛？因為日其實日本和美國咧喺某一程度上都是競爭啊嘛，即係喺呢一個工業啊、出口啊、製造啊各方面啊、高科技啊咁樣樣。咁但係其實日元貶值，大家知道啦，一個貨幣貶值咧，其實當然佢帶嚟好多負面效果嚇、特別係佢入口嘅原料會貴咗好多，但係對於佢嗰個製成品出口咧，個競爭力咧係大大咁提高噶嘛。但係呢樣嘢咧，即係咪即係非常之可惡咯？係嘛？即係荒謬啦！就係、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點解啊？你諗下美國啊，過去成十幾廿年嚟啊，最少甚至唔止啦，係不斷嚟去嘈我哋中國，話我哋操控人民幣嘅匯率，就係話我哋人為地咧係令到呢個人民幣嘅幣值偏低，所以就不斷咧都逼我哋人民幣升值。係嘛？咁但係其實大家知道啊，你逼佢升值咧，咪即係削弱佢嘅競爭力咯。記得上次有講過1985年嗰個咩話？考下你哋有冇印象先？唔記得咗啦。 咩Accord？ 係啦，Plaza Accord就係廣場協議啊，咪就係美國1985年啊嚇秘密地啊係閂埋門，就係逼呢個日本嘅財相同埋即係德國嘅財相嗰邊咧，就係要日元同埋馬克升值。咁所以咧嚟去救美國嘅經濟。啊！咁卒之日本咪卒之進入咗嗰個失去的十年，或者係甚至係失去的20年咯，係嘛？所以呢一個其實個 Plaza Accord 咧，就係嗰個最大嘅轉捩點嚟噶嘛。咁但係而家咧，佢就當然亦都想重施故技，將呢一招就用翻喺我哋中國身上啦嚇。咁、如果我哋中國大幅升值嘅人民幣咧，咁當然就係大大削弱我哋嘅競爭能力啦嚇、所以中國咧就死頂住啦嚇。咁、但係日本嗰時頂唔住，好啦，但係而家嚟講咧，所以佢就。倒翻轉頭咧，就俾日本嚟去貶值嚟去救佢嘅經濟，因為日本嘅經濟實在太差太差啦嚇。咁、所以嗱，日元就唔使講啦，日元嗰個貶值咧已經係荒謬絕倫噶啦。大家知你貶值咧就同撇帳冇乜大分別嘅啫，係嘛？你借咗人好多好多錢，咁但係咧你就話還翻咁多錢，但係你係用咩嚟還咧？而家世界上嗰個結算單位都係美金啊嘛，但係你而家就係讓呢個美金大幅貶值，咁啊即係話李顯文嗰啲錢係點啊？就係、是、水瓜打狗。就唔見咗大字啦，係咪啊？咁啊，即係等於撇帳咯，係嘛？咁大家真係要眼睛雪亮睇清楚。好啦，咁但係咧，我就跟住講咧，日本咧，其實即係日本真係好多優點啊。點解咁多人中意去咧？我亦明白嘅啊，因為佢樣嘢咧，真係你第一就係整齊清潔。呢樣嘢真係好多國家，即係除非你真係去到瑞士啊呢啲歐洲國家啦嚇，咁但係咁遠。但係你諗喺亞洲嘅國家嚇、你數冇啊？係嘛？即係東南亞，大陸啊唔使講啦，印度你千祈唔好去啫嘛，係嘛？咁但係係最即係乾淨整齊係嘛？啲嘢又靚。咁仲有一樣嘢咧，其實都詫異。你諗下，你有冇喺日本？你哋兩位可能都去過啦，有冇見過乞衣啊？ 好多露宿者 嚇，但係真係㗎。你即係話行乞嗰啲啊？你喺路上面見緊行乞嗰啲咧，其實係真係絕少嘅喎。即係日本嚟講真係。當然你翻大陸，你睇下係嘛，周圍都乞衣啦嚇，咁嗰個就號稱社會主義國家喎，係嘛？日本係資本主義國家，你話係一個幾大嘅諷刺。不過上次都講過啦，日本係真係個好矛盾嘅民族。上次講到自殺率最高，但係好似漏講咗，我唔啲記憶唔係好好啦。其實佢亦都係咧，世界上而家咧最新嘅調查都係平均壽命